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27章，被闪电击中的塔楼，第98集。 回到布满繁星的夜空下，哈利把邓布利多拖到离他们最近的那块巨型卵石顶上，扶他站了起来。邓布利多浑身湿透，瑟瑟发抖，全身的重量仍然压在哈利身上。哈利全神贯注，所有的意念都集中于他的目的地霍格莫德村。他闭上眼睛，紧紧抓着邓布利多的胳膊，一下子跨进了那种恐怖的挤压感中。没等睁开眼睛，他就知道成功了。海风和海腥味都消失了，他和邓布利多站在霍格莫德村漆黑的大街上，浑身发抖，衣服往下滴水。恍惚间，哈利似乎看见又有阴尸从一些商店旁边钻出来，朝他一步步紧逼过来。可是他眨眨眼睛，却发现什么动静也没有。四下里一片寂静，夜黑得很深，只看见几盏路灯和楼上几扇亮灯的窗户。 我们成功了，教授。 哈利费了很大的力气低声说。他突然发现他的胸口火辣辣的痛。 我们成功了，我们达到了魂技。 邓布利多东倒西歪地撞在他身上，哈利起初还以为是他的幻影移形不够熟练，使邓布利多脚下失去了平衡。紧接着他看见了邓布利多的脸，在远处一盏路灯的映照下，这张脸比任何时候都苍白，没有生气。 先生，你没事吧？ 没有，已经好了。 邓布利多虚弱地说，他的嘴角在抽搐。 那株药水可不是什么健康饮料。 令哈利大为惊恐的是，邓布利多一下子瘫倒在地上。 先生，没事了，先生，你很快就会好的，别担心。 他焦急地四处张望，想找人来帮忙，可是看不见一个人影。他只知道必须想办法赶紧把邓布利多送到校医院去。 我们需要把你送到学校，先生，帕弗雷女士。 不， 邓布利多说， 我需要的是斯内普教授，不过我认为我走不了多远。 好的，先生，听我说，我去敲一户人家的门，找一个地方让你待着，然后我就可以跑去找庞弗雷。 西弗勒斯， 邓布利多清清楚楚地说， 我需要西弗勒斯。 好吧，斯内普，但是我需要暂时离开你一会儿，好去。 然而哈利还没动身，就听见奔跑的脚步声，他的心欢跳起来。有人看见了，有人知道他们需要帮助了。他扭头一看，罗斯莫塔女士顺着漆黑的街道朝他们跑来，脚上穿着毛绒高跟拖鞋，身上是一件绣着火龙的丝绸衬衣。 我刚才拉上卧室窗帘时，看见你们幻影显形来着。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，我真不知道该……哎，哈布斯这是怎么了？ 他刹住脚步，气喘吁吁，瞪大眼睛低头望着邓布利多。 他受伤了， 哈利说。 罗斯莫塔女士，能不能让他到三把扫帚里待一会儿，我到学校里找人来帮忙。 你不能独自回去，你没有发现，你没有看见吗？ 麻烦你帮我扶他一下。 哈利没有听他说话，只管对他说道， 我想我们可以把他弄进去。 出什么事了？ 邓布利多问。 罗斯莫塔，怎么回事？ 嘿， 切阿布斯。 他用手指着霍格沃茨方向的天空，哈利听见这几个字，内心顿时充满了恐惧。他转眼望去，他果然在那儿，悬挂在学校上空，那个绿得耀眼的骷髅，嘴里吐出蛇信子般的舌头。食死徒们无论什么时候闯入一座建筑物，无论在什么地方杀了人，都要留下这样的标记。 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 邓布利多问。他挣扎着站了起来，手把哈利的肩膀抓得生疼。 一定是几分钟前，我把猫放出去的时候他还不在那儿。可是等我上了楼， 我们需要立刻回城堡去。 邓布利多说。 罗斯莫塔， 他虽然脚步还有些踉跄，但似乎已经完全控制住了局面。 我们需要交通工具，飞天扫帚。 我的酒吧后面有两把。 罗斯莫塔说，神色非常惊恐。 要不要我跑去取来？ 不，哈利可以办到。 哈利立刻举起魔杖。 罗斯莫塔的扫帚飞来。 一秒钟后，他们就听见砰的一声巨响，酒吧的前门被撞开了，两把扫帚嗖地窜到街上，你追我赶地冲到哈利身边，然后突然停在腰那么高的位置上，微微地颤动着。 罗斯莫塔，请给魔法部送一个情报。 邓布利多说着，骑上了离他最近的那把扫帚。 也许霍格沃茨内部的人还不知道已经出事了。哈利，穿上你的隐形衣。 哈利从口袋里掏出隐形衣披在身上，然后骑上了他的扫帚。当哈利和邓布利多一蹬地面飞向空中时，罗斯莫塔女士已经跌跌撞撞地朝她的酒吧跑去了。两把扫帚迅疾地朝城堡飞去。哈利侧眼看了看邓布利多，想在他万一摔落时拉他一把。没想到黑魔标记的出现似乎给邓布利多注入了一针强心剂。他俯身在扫帚上，眼睛紧紧地盯着黑魔标记，银白色的长发和胡须在他身后的夜空飘荡。哈利便也朝那个骷髅望去，恐惧像一个有毒的气泡一样膨胀，挤压着他的肺部。他已根本没有心思考虑其他不是。他们离开了多久？罗恩、赫敏和金妮的好运气用完了没有？难道是他们中间的哪个人使得黑魔标记出现在学校上空？或者是纳威、卢娜，或 DA 的其他某个成员？如果真是那样，是他叫他们在走廊上巡逻的，是他叫他们离开安全的床铺的，难道他又要为一位朋友的死负责吗？他们飞过先前走过的那些漆黑的、蜿蜒曲折的小巷，晚风在哈利耳边呼啸掠过，在这声音之外，他听见邓布利多又在用某种奇怪的语言低声说着什么。他们飞过围墙，进入场地时，哈利的扫帚颤抖了一会儿，他知道这其中的原因。邓布利多正在解开他亲手设置在城堡周围的那些魔法，这样他们才能迅速进入学校。黑魔标记在城堡的制高点，天文塔的上空闪烁。难道这意味着那里已经有人死了？邓布利多已经越过了盾锯齿形的城堡围墙，正从扫帚上下来。几秒钟后，哈利降落在他身边，朝四周张望着。围墙里空无一人，通向城堡内旋转楼梯的门是关着的，四下里看不见搏斗、奋力抗争的迹象，也看不见一具尸体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 哈利问邓布利多。他抬头望着空中的绿色骷髅，那蛇信子般的舌头在他们头顶上闪烁着邪恶的光芒。 这个标记是真的吗？真的有人被……教授， 就着黑魔标记发出的昏暗绿光，哈利看见邓布利多正用那只焦黑的手揪着自己的胸口。 去把西弗勒斯叫醒。 邓布利多有气无力但十分清晰地说。 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，叫他赶紧来见我。除此之外，什么也不要做，不要跟任何人说话，也不要脱掉你的隐形衣。我在这里等着。 可是 你发誓要服从我的，哈利，快去！ 哈利匆匆跑向通往旋转楼梯的门，但他刚握住铁门环，就听见门的另一边传来奔跑的脚步声。他转脸看着邓布利多，邓布利多示意他往后退。哈利退后几步，一边拔出了自己的魔杖。门突然被撞开，一个人闯了进来，同时喊道： 捉你武器！ 哈利的身体顿时变得十分僵硬，他感到自己倒向塔楼的围墙边，像一座雕像一样立在那里，浑身动弹不得，也说不出话来。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处女武器并不是一个冰冻咒啊。这时就着黑魔标记的绿光，他看见邓布利多的魔杖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，飞出了围墙外。他明白了，邓布利多用无声咒定住了哈利，他念这个咒语用去的一秒钟时间，使他失去了保护自己的机会。邓布利多背靠围墙站在那里，脸色惨白，但仍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慌或忧虑。他只是望着那个除去他武器的人，说道： 晚上好，德拉克。